是最开怀。 Go go go！ 选择那路，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。 嘿、hey! ，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 哈！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 嘿、hey! ， 生命虽短，爱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 嘿，不相爱。 盛开的花丛前，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，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，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心中最美的云彩，这么美就让你留下来。春天又来到了，花儿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就会收获。